锵锵三人行，那最近的媒体在关注关于说这个叫京藏高速的大堵车啊，然后有人就说在月球上能看到中国的长城，还能看到京藏大堵车啊，说史上，包括外媒也在关注，说是史上最堵车。其实这个事儿啊，是因为这次外媒报道，然后我们很多媒体在跟进，因为这个条路线啊是堵了 N 年了，它不常年堵了 N 年，它不是这一时半会儿。你看我今年四月份就回，因为京藏线要路过这个包头，吉宁包头，吉宁是最堵的，到了呼市，到了银川，然后兰州就往西藏走了嘛。因为我家在银川，我回去烧纸，清明烧纸，回来我就堵了两天。就是在那吉宁那边 两 天，就我这还算是比较不在这大堵的时候，就是那没车就一个挨一个，速度比较慢，甚至有的没车着火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四月份他们用的，他们为了降低成本，用了低标号的那个柴油，然后在那个资金在那个内蒙那个大草原上嘛啊，它天气气温冷，于是司机就把那个得烤拿喷灯。得把那车的油管加热，砰一着，完了就开始堵，一堵堵两天。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年年有，常年有，它不是一次两次。 问题是没有人去纠正这种情况吗？因为假如说一直有发生的话哈，马上按照一般啊我们期待的文明社会的做法哈，他当然就会做调查嘛，然后要弄一个制度哈，还是那个制度的问题，弄一个方法嘛哈。那一直你说年年有，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善吗？ 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。你比如说他这个往东边是在北京，这边是内蒙，对吧？吉宁那边，这边可能是靠点山西，那边是主要在这两个地方，因为北京每年有重大政治活动，所以呢他这个本身这煤车过北京他就要查，同时呢在沿途要不断的设卡，要查你超载，超载你就得罚你，就得限煤，这个耽搁时间。那么在这个中途的这个内蒙呢，因为这边是最西边，其实鄂尔多斯嘛，鄂尔多斯线主要是煤嘛，拉煤，他为什么不愿意是绕一条线走的这个山西呢？因为山西国务院给政策 雁过拔毛 、我听说最近内蒙也要雁过拔毛，内蒙发改委开会了，说我们国道是现在比较挤啊，怎么办呢？我们说可以收点费呢，第一可以用那个经济杠杆让他不要走这条路，第二呢我们可以把路再修好一点，所以呢就是刚回到马先生的观点，大家每个人都想从这儿捞一点，但没有人说想真的把这个疏通了，把它给走的让它顺畅一点。 这消息是有，其实我当然是孤陋寡闻，有点意外，因为中国这几年的高速公路发展呢，倒是举世这个瞩目，现在已经发展成全世界第二位了。中国的汽车的这个使用量啊，什么的，现在也比第一位了。也高速公路是第二位的，就超过加拿大，超过那些国家了。但偏偏这条路那么堵，但再修一条吧，我想它长远就是这样了，对不对？但中国现在在世界上，他们说中国现在在世界上真正经济上能领头的，就是交通了。因为中国的高铁啊，现在是超过了世界水平了哈，比日本还快。现在美国逼得来反过来检讨，说不应该全部依靠汽车。所以美国现在要引进高铁。还要日资去发展，所以中国这几年其实照理说是闷声大发财，这个高铁发展好，为什么单这条路？ 所以你说这个它很有意思。第一呢，就是往这个比如说北京啊，像天津的，包括要通过这个天津的煤港，又往很多地方输，因为中国主要的能源70%用的是煤嘛。那么这个一方面是山西的煤，一方面是这个内蒙鄂尔多斯出来大煤，所以这一个重要的成了个运输的高速，运输一个特殊通道，这是一种。所以我相信，就是你要再修上两条三条，估计也不够用， 是 这是一种。第二种还有很有意思，就是他们就说了，事实上这种长途的煤的运输应该是什么？最好应该是拿火车来。 火车。 但是呢，其实呢，火车批车皮是有特权的。 它 不是谁都能给批。那既然你要是让我批车皮，那么每吨我们给加10块钱、20块钱。但是呢，在这个煤的整个运输上，就是煤炭运营商啊，它其实最后的可能利润就是10块、20块，于是呢，他干脆我干脆用我这个公路来运。那用公路来运呢，又面临一个问题，就是走的这条是可以不雁过拔毛的。那么我丧失时间成本，我能够最后剩一点利润。 所以到最后哈，就马上难免让我们心中有很大的问号哈。中国不是 开口闭口宏观调控吗？ 嗯嗯 啊，我们在香港看报纸，动不动宏观调控哈， 嗯嗯， 我们一听到又吓死了哈，又要宏观调控，表示股市又掉了，又掉下来了哈。我们不是说吗？有一次跟文涛说，我很多老外朋友说学汉语， 嗯， 以前学汉语先学的是说你好吗早晨，现在先学宏观调控嘛哈，因为中国很厉害嘛，一宏观调控还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哈，那这样又要什么要收过路费种种哈，牵涉到不同的省份之间的权力关系，宏观调控去了哪里？ 但是 为什么我们最需要宏观调控的时候没有出来？ 此言差矣，我告诉你，现在宏观调控真的出来了， 嗯， 公安部现在已经牵头出来了，就把这几个省也拉过来，咱们一块开会， 嗯，经过媒体报道才出来的， 反正公安部现在出来了，然后据说这现在已经有所舒缓了， 嗯， 但是这个是否能形成一个长效，这我个人也是内心大有问号。 嗯，对，所以就没有，因为你刚说这个事情这个现象已经是好几年了嘛， 嗯， 所以我才说经过媒体报道了，大家注意到啊，原来其实塞了好几年大家不当回事哈，啊，现在才当一回事，然后宏观调控才出来， 嗯， 那得了，那我明白为什么很多人怕媒体啊，因为媒体一报道出来他就要做事情，本来还很轻松的， 还是起了好作用。不，我是再宏观一下吧， 嗯， 我在想这条路迟早会解决，因为现在既然引起这样高度重视， 嗯，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很难解决，因为大家现在都说中国的经济啊，高速发展了30年，这个已经是大奇迹了， 嗯嗯， 超过将近10%每年增长率啊，30年了， 嗯， 那么大家都在扳指头算，这样下去到2020年呢，中国会接近美国的量， 嗯， 到2030年呢就会超过美国， 嗯， 深圳也算了一下，他说他到了差不多那个时候就超过香港，所以大家都很鼓舞，我听了也很鼓舞，但有一件事情你没法鼓舞，你要是这个郭德纲讲过笑话嘛，说有人抢银行， 嗯， 抢完了以后下午5点上了三环， 对对对对， 下午5点上了三环，你知道他的结果是怎么样， 几小时没出， 现在你在3环、4环甚至5环， 嗯， 你就看到这个堵车啊， 嗯， 这是一个正常现象，上海一样，内环， 嗯， 外环就是一直在堵， 嗯， 你就在想中国目前将来还是10%在发展，车辆大城市每天8000辆在批出来，每天啊，上海每天几千辆的车在批出来，但是有一样，那油先不抢，我们非洲去弄了什么地方，缅甸开一条等等，国家战略很多，钓鱼岛怎么争啊等等，但有一件事情，家门口的地只有这一点，路只有这一点，到了以后这个交通堵塞，我就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一个5年、10年、20年的规划， 嗯， 他们是不是只被汽车发展商，这个拉动 GDP 最快的这个行业， 嗯， 大家都被他绑架了， 所以这里面是到底曾经一直有过争论嘛，当时先修路呢还是先买车呢，就路和车之间的这个中间作为一个就是本身生活的这个市民来说，他在中间焦灼着，那么作为政府也一直在焦灼的啊。好，前两三人行广告之后继续聊。这次都刚刚你说就是大城市交通啊，就拿北京来说，我体会也特别深，你比如他们就有时候一个北京就开车秘籍，是什么意思，就是说你在北京开车的时候你可以做什么，有人可 N 年以后把外语学得很好，就是有人性情很平和像二位一样，有人就很暴躁了，就经常会来比如说剐蹭打架或怎么样， 下一步就会办高速公路大学了，就塞车的时候顺便把大学上了， 所以呢你看就是这个我在北京呢就这种习惯啊，就是他就是大伙比较吃饭，比如今晚上那个嘉宾子东，咱们吃个饭吧。一般我会跟你说，我今晚7点出， 你4点就得出， 你可能就4点半左右就出了啊。然后你可能2个多小时，等到我一回老家的时候，就春节时候嘛，会遇到那个朋友说，比如晚上7点吃饭，我至少得打1小时，1个小时富裕，我就打车去了，一坐上10分钟。 就体会这种体会这种就大城市这个城市发展 的 体会。 没有这种啊，你说的塞车啊，我很少去北京，我仅有的去北京的经验哈，我感觉是这样，车多路少是一回事啊，另外往往是人为的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往往可能就是车太多了嘛，那塞了，开始塞的时候，大家就抢路走了。当你明明假如大家都守规矩的话，这边停这边先走，然后再这边走的话，顶多是慢车而不是塞车，啊，一是慢车，英文 slow traffic， 不是 traffic jam 哈。可是说当大家不守规矩的时候，明明还轮不到你走的时候，你硬要往前走，结果红绿灯一转了，你停在十字路口，这边也走不了，那边也冲过来的时候 deadlock， 那你 锁在那边， 你作为一个过客，一个路人，然后你过去，然后你可以有这个感慨。但我在北京毕竟生活很多年，我不知道子龙你在上海有什么感觉。就是我开车我会这种想法，我守规矩我过不去， 对， 我只要不守规矩我才能过去。那你说这是怨 我 吗？我 在上海开车，旁边的人就骂我了，说你这样永远过不去的， 这恶性循环。 你 规规矩矩， 后面人都会说你赶快。 这个开路上的情况是整个社会的缩影。你本分。你就吃亏，你非得冒险抢，抢到一分就是你的。所以呢，我那个世界杯期间哈，我就发现，我说中国人真是也不用踢足球了，中国人世界杯的精神啊，全发挥在公路上，这个抢断呐、敏捷啊，这根本比法国队强多了。现在的问题是什么？两头热，房子热，就房地产拼命盖房子，卖车的热。就没想到中间那个路就不行了，这个路是死的固定的，你仔细想想，你拍拍脑袋想想，北京上海你拍拍脑袋想想， 那能理解，没有，房子是利益集团的 啊， 这个车 是利益集团， 中间是包给政府了，那就看你政府你到底是跟进不跟进了。 对 啊， 全世界呢其实都面临同样的问题，那你看纽约，你看东京，你看巴黎，你看伦敦，它的主要的交通工具是地铁。开车不能成为你上班的主要的交通工具。东京老板坐着西装搭火车上班，因为他的小车包括出租车只能在一个火车站之间的范围里活动，没有人说在纽约从这一头搭个车像东单跑中关村去，这样没人这样叫的。那这是全世界现摆着的经验，中国现在走出一条自己独特的创意的道路了，就是这么大城市，北京现在几百万辆车了，香港的私家车是40万辆，39万辆，深圳现在100多万辆。你知道这个速度， 它的地方也大嘛？你们两位刚才说的，我觉得还是不成为道理。这个这是悲剧。你说因为大家要抢，你不抢就走不了。可是结果我们看到的，就是说因为大家对大家都想抢，大家都以为说你守规矩的走不了的时候，就谁都走不了，才变成马老师你说的。去一个地方要打2个钟头的车，只要大家先吃亏啊，或者说政府规定啊，或者说执法的人，我完全不明白，就是说很多时候我在北京看到大家乱走， 没警察， 没警察就算了， 警察 看到警察不管了， 警察 在那边 顾不上，有时候一个路口啊要4-5个警察，警察根本顾不上， 他顾不上也不顾，就站在那边勾鼻孔。我看到我就把车窗摇开来骂他，可是我骂他他听不懂，我广东普通话他 还好听不懂，要不然你就走不 了。 其实我觉得你这也未必成一个大，还有一个就公共交通和这个私家交通一个发展的一个，你到底你重视哪个？你比如说在北京，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坐地铁，但有面临问题，第一，你进地铁就人很多，包括你现在地铁的安全检查就是非常复杂。第二点，它地铁的没谱，它的点不准。第三点，你什么时候进地铁，你能挤进去就算不错。你看，不是有说吗？挤着挤着给挤流产， 那就是 还要在上海地铁挤着挤着还挤怀孕了呢。这人都挤得像片似的。你说这种呢？那我就在想，那我还不如我开我自己的车呢。实际上，我车里这个空间里，我可以听听音乐，我可以怎么 样？就是出现了一个我们社会大家面对的现象，就是大家都只顾现在，没办法。但是你只要稍微你脑子拍拍朝前一想，这个路是堵死的。 我们这条路是不是康庄大道， 这城市就、嗯、这城市就都堵住了， 就是 这个凝固了 啊啊、嗯、有些在城市管理啊，有些是真的是 common sense、嗯、我作为一个过客哈、啊嗯、偶尔去大陆过客我是不懂的。 哎你别生气啊，我就是说你当时那一听也算过客、啊、 非常生气啊，是不可能不生气啊，而且不解。像我前一阵子去了湖南长沙， 嗯， 他刚好就修地铁，一条很主要的路哈，他修地铁，平常有个路口很明显的是可以让人家这样过马路的，他现在修地铁，那个路口封住，封住怎么样啊？封住大家还是要过马路啊，因为很重要的路哈。他要求人家哈，就要么往左走，走十五分钟这样过；要么往右走，走十五分钟。谁理你啊？大家结果怎么样？一定冒险冲过对面攀南过哈。结果因为大家都这样走， 小红军的道路 啊，你去攀那攀花篮过去的还要排队，你违规你还要排队违规啊！以前还排队， 他的水平高就变刘翔。 对，结果新闻报道了，政府出来管了。他管呢，不是说方便市民。他不说好吧，那我们方便弄个方法给大家过哈，或者说弄一个临时的走路的天桥，不是，他就抓嘛，派了一队，几乎派了一整队的警察在那边抓人，没有用嘛。当你警察一不在的时候，大家 恢复 啥？ 对对， 因为没有人会愿意走十五分钟过一个。 实际上，你说出来是考察了一个，就是不管从大的城市，还是说就具体这个路口呢，他考察一个管理者的一个智慧问题。你到底是个技术性、专业性的管理，还是说是人赶人、侦缉队的这种管理？ 有那么困难吗？那个智慧不需要那个高度了，需要你要就是真的。体贴人民， 修桥麻烦，抓人容易 啊！对对对对， 好，香香是叫什么？ 香香三人行， 香香三人行，广告之后继续来。所以你看，我刚来这个香港特别不适应，就是香港这个车上路上这个车比较少啊，在港岛那边还车比较多，那路 塞的 你 稍微也厉害， 不太堵车，而且这个路上车比较少。我就想，就类似情景我曾在北京见过，但那是在就白天的时候，类似情景那是在2003年非典时候，北京的路上这车就少了。 不还有什么中非论坛的时候？ 对啊，但是你不能指望通过这种用很不好的形式来解决这种大城市。 但是你看人家塞车有没有快感？我有时候有啊，你知道最有趣的一个现象是，有时候一条路啊，这边塞得很厉害，这边是畅通的，这时候你开在畅通的这边呢，那个心情是很好玩的，因为你一开始就看到了它肇事的这个现场啊，有几辆车或者出了什么事情了，然后你再往前开呢，你会看到你会看到前面这批车很急，那些人都在那里窗口看什么，然后再开了一段呢，这个时候你会期望这条线堵得长，人心很坏。 你这种心态没表现在脸上吧？要不我估计你挑人打 了，人家看不见的。我在车上开，然后你再开一段呢，那后面那批人会比较沉默，他们不出来，因为他们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。最妙的是，你再开远一点，你还会开到那条有很多车急急的赶过去堵车。我心想，历史研究就是这么回事。历史研究就是说，你先找到一个事情的果，然后你来找它的因。跟那个历史靠得最近的人是愤怒的，靠得后面一点的是麻木的，再远一点是在重蹈覆辙的。当然了，我这样想的时候，很可能我的前面也快要堵住了。 这塞车塞出一套学问啊！ 这个将来是高速公路大学， 对 吧？高速大学你可以去讲课。 对，既然 人心人心之坏， 哇！既然启东说到人心之坏，我也只好厚着脸皮也说说，这塞车真的有时候有快感的哈。因为我最近换了一台不还看起来还不错的跑车啊，虽然是老车啊。 你本来 我 是。BMW 七系嘛， 我开了一个 Porsche 啊，那跑车。那我是觉得我非常喜欢塞车了。在塞车的时候，前后左右的车 美女都在看你 啊，都在看着我了。 看你还看车呢？ 我不管。那旁边一台 bus 那个 bus 这样啊，我看到所有乘客就看着我啊，很嫉妒、很痛恨的眼光、仇富的眼光。虽然我一点不酷、不富哈、那个老车很便宜，然后前后左右看着。那时候我就有塞车的快感。非常快乐，可是觉得非常惭愧，这样。 你说这个，我有体会是开车的这种一种。 也叫快感嘛，是为什么？就是我记得很多年前，当时我刚有一个车的时候，就北京下大雪，一旦下大雪，北京城开始堵，然后那个泥水特别脏，人在就特别冻在那等公交车。那时候我就开着暖风，然后我就觉得哎呀，生活这么美好，我就为自己能有能坐在一个车里有一个车，我觉得特别幸福。 我也是跟你一样，我是站在它的反面 啊， 在美国开的车是非常破的，而且撞坏了没钱修。我最快乐的什么时候呢？就是堵车的时候，旁边很好的车，你有什么好啊？你不跟我一样堵在这里吗？你或许也堵在这里，我破车也堵在这里，但天下人权平等。 那我明白，原来你是这样想的。我还让我下回不希望你堵车，我还以为你会很羡慕的看到 我。有什么好羡慕的？ 从您那条我们就有感觉。你看，不管你在美国啊，不管你在香港，还不管是我在北京啊，包括你在上海，你突然发现，其实这个车这种很有意思。说是车的是文明，其实体现人的文明。而最重要，你看，我们仨去的是，我们都是想有种优越感，想和别人不一样，想比别人 没有，我是个屈辱感，化解屈辱感的。 对呀、啊，但你现在屈辱后，你可以化解屈辱感，获得平衡。但如果有天你要真是像他这样坐好车，你不就觉得，哎，你看你是霸四，我是那什么，你是在这等公共车呢，我就在这。 我大概还是回想以前想，我现在买了这么贵的车，照样开不快。